即係如果我真係即係有人揾我同阿梁天琦、黃台陽 食飯影相嚇， 食飯影相，甚至乎傾下，喂你嘅路線問題，我覺得冇問題喎、啊。 嗯嗯 我想知道你背后的想法是什么，我也想告诉你我的想法是怎样。咁跟住順手食埋餐飯，食完餐飯咁影張相，咁有咩咁特別啊，大哥？ 其實大家嗰、那個即係嗰個針對點都係即係呢一個中央政府啫嘛，係嘛？大家都係反共嘅啫嘛。 唔係，同埋你一定說服唔到我哋。喂，叫我跟你嗰套嘢㗎、反而你自己 back down 咗就真喎、你梁天琦又 back down， 黃台陽都 back down 曬啦，全部。你諗下嗰陣時候，我哋揾佢去講，即係回歸二十年。黄台阳，我亲自打俾佢，因为冇人嚟啊嘛，佢真系扑到嚟嘅、哦。我嗰阵时候都有少少警戒。 嗯， 喂，佢其实划清界线多过我啦。 嗯， 系咪？点解会嚟我哋嗰度咧？就系想出席多啲啲咁嘅活动。外国请佢去嘅，台湾请佢去，全部都出席，就系、是、希望避过呢一劫。嗱，我唔知佢有几大嘅责任喺成个旺角骚乱里边，我觉得佢系其中一个棋子嚟嘅，即系黄台阳。 O、okay, K， 嗯嗯。 嗱，如果我系老共嘅角度去思考个问题，就系点咧？阿明啊， 嗯， 你好似我哋以前咁负责推就得噶。 嗯， 喂，大佬你选嘛，你而家要补选嘛，大佬你而家名不经传，咁少飞一个 percent 都冇，即系民调咁样。跟住我就叫阿 Anthony 就负责拎啲石过嚟，跟住我再叫阿龙咧就系、是、喂，带啲僆仔嗰日去旺角有嘢搞咁样。落三個 order 得噶啦，我覺得黃台陽某程度上都係棋子。 黃台陽定係梁天琦先？ 梁天琦可能佢哋兩個有少少差別。嗱、我最後而家嘅觀察就係、可能碌撚嘅講法未必錯曬嘅。梁天琦可能係乖少少嘅，就係佢都係俾人利用嘅一個部分，但係佢一定唔會知道成個劇本係點走噶嘛。喂，我都唔会俾你知道晒啦，唔通我一个 order 晒你去做晒呢样嘢咩？我梗係分开嚟啦。喂，同埋我叫你去斑马嗰度，其实叫黑社会啫。叫你去拎石嗰度，喂，嗰阵就龙和道都拎緊过嚟㗎啦。 嗯。 都系同一个 order 咋嘛。你就好似我哋以往陶关行长毛嗰啲喺中联办门口推系难得㗎。咁你咪引发咗成个嘅冲突嘅来源囉。所以我見到佢揸住嗰幾廿萬現金嘅時候咧，我真係覺得好奇。佢一路從來冇解釋過佢嗰扎現金係嚟自邊度噶嘛？我都想問佢啊！屌，全部係500蚊紙同1000蚊紙嚟嘅，大哥。 咁佢亦都多個可能性嘅，就係話 選舉， 唔係即使俾錢佢嗰啲人，佢都可以聲稱自己係好支持港獨嘅人。 係啊， 其實佢可以係嗰種喎。當然受款者未必知嘅， 冇錯。 因為你話你撐港獨嘅，我咪信你咯。我收就收得冠冕堂皇，係咪先？我唔會諗你啲錢喺邊度嚟噶嘛。只要你俾我，咁我使噶啦，就咁簡單。 喂，同埋呢個亦都可能係一個 trap。佢知道你一定會要嘅，因為你要選舉用啊嘛。跟住梁天琦，你亦都百詞莫辯，點樣解釋啫？你梗係避咗唔解釋啦。喂，我信嗰啲錢都係個 trap 嚟嘅。俾你嘅時候，你梗係話唔係？我梗係同你講，係咪正正經經用啊，大佬啊！我俾現金你好啦，我唔銀行過數啦，啱啱攞喺銀行攞出嚟嘅，咁啊，梗係全部1000蚊紙到500啦，唔通仲有20咩，大哥？仲有50、100咩？ 係咯， 咁你咪中咯！你俾人影咗之後， 你又冇呢個支付寶，又唔可以咁大額喎。 喂，跟住你俾人 back fire 噶啦。喂，所以某程度上，我覺得黃台陽都係成個老共。去打擊呢一個嘅本土派，打擊呢個港獨嘅一個棋子。 咁但係而家佢，譬如佢 事後，我估佢先知 嘅。如果係咁的話，你咁嘅意思嘅，即係鳥盡弓藏啦。 冇錯， 係嘛？咁佢即係由頭到尾，佢而家 咪 expandable 咯。 係係㗎。 唔係，所以佢走佬啦。喂，佢唔走佬， 咁你點樣評估以後？譬如話本土派咁先啦。如果假設仲有派的話。你點評估佢哋而家嘅狀態先？ 佢而家佢哋全部都係 所謂本土派， 樹倒猢狲散㗎啦。 樹倒猢狲散。 佢喂，老實講，佢嗰套嘢完全係站唔住腳㗎嘛。喺一個好 depressed 嘅社會環境裏面，佢一套嘢先至係能夠生存得到。就係點呢？勇武抗爭，玩到嗰樣嘢呢係即係好激進，即係講港獨啊嗰啲理念咁樣。